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国庆七天乐，北广购物优惠大让利。10月1号至10月4号期间购买500元以下商品立减15元，购买500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同时，金九银十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新用户再送30元积分，三重优惠。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玉莹，玉莹你好。 周杰老师好，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现在可以说是秋风起啊，吃大闸蟹的时候来了。 对，其实说起大闸蟹啊，周杰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今天是过来分享一款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的阳澄湖大闸蟹。 没错没错，其实要说吃螃蟹的话呢，就要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因为呢，这个阳澄湖的那个地方呢，它的这个环境啊，它的这种水质啊，甚至它的气候的情况等等，就是养育了哈这个螃蟹，所以在那儿生长出来的螃蟹呢，它是有特定的一些特点的，比如说它是青壳白肚啊，而且是金爪黄毛，肉质非常的高腻啊，而且它的食指啊，它的这个肢体呢也非常的矫健，比如说你放在这个玻璃上的话呢，它自己能够爬起来， 对 啊， 特别的有活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一大特点，很强壮， 所以它味道也不一样， 对，味道也不一样，特别的鲜美肉厚，而且你吃上去很回甘。但是周杰老师，为什么我今天会来到北广生活时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真真假假，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很多很多假的螃蟹，那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阳澄湖也就这么小，对不 对？ 它能生产出来多少螃蟹啊？所以真真假假大家不知道，但是作为一个我来分享一个真正的优质的好吃的大螃蟹的朋友来说，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买到真正优质的大闸蟹的。 所以呢，我也特别理解玉莹的心情啊，因为你是专业人士嘛，特别想让大家吃到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是的。 那么阳澄湖呢，就那么一点儿，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把在其他地方生长的这个大闸蟹哈，快到出这个螃蟹的时候呢，它到那儿夸。啊， 过个水 一下， 或者是洗个澡， 对，然后就拿出来了。所以呢，现在市面上有什么叫做阳澄湖的洗澡蟹？ 是的， 但是今天这可不是洗澡蟹哟， 可是真正的、正宗的、优质的、好吃的、肉厚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 那怎么来证明呢？ 就是现在市面上很多，就是说，商家说自己有证书啊，说有阳澄湖这个证书，还有的就是说，我这个蟹扣是没有的，螃蟹带了蟹扣容易死掉。所以没有蟹扣，还有的就是蟹扣它那个验证码是假的，是某宝上买的一个虚假的蟹扣。在这里跟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说一下，这些是误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它除了会向有资质的这个企业去免费的发放它这一个专营的标志牌之外呢，是不存在任何的证书的。而且我们的这个蟹扣呢是真正的蟹扣。其实很好理解，像我们大学生毕业了之后，我们要走向社会，都会有一个毕业证书的发放，对不对？所以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它流向市场了，那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自己的身份标志呢？所以它每一个都必须会有的，根本就不存在说没有。所以大家绝对可以放心，我们是有专营的标志牌的。 那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提供这个大闸蟹，每一个都有身份证明的哈，做到这种保真保值，是吧？ 是保真保值，而且大家不相信的话，还可以登录官网查看。没有几个商家可以做得到拿出我们的标志牌， 对， 拿出可以去官网验证的这样一个条件去给大家的，很少很少。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阳澄湖真正的。正宗的大闸蟹啊， 是 今天这个组合呢，说句真话，我看了一下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诱人。那现在市面上的正是卖大闸蟹的时候哈，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大闸蟹真的是 价格非常的离谱， 真的是。我前天在网上看到，就是说四只就已经卖到了499块钱了，我真的就心里咯噔了一下。 但是呢，今天你说你这个又是正宗的哈，绝对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价格是不是挺贵的？ 我可以非常的担保跟周杰老师说，我们今天带来就是造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我们今天带来了组合呢，是阳澄湖大闸蟹5只公5只母，其中呢公的呢是3两到3两半。母的呢是2两到2两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送赠品，像紫苏啊、姜茶呀、蟹醋啊、蟹具啊，我们都有。说到这个3两到3两半、2两到2两半，我们这个是不缺斤少两的。像那个很多市面上商家会拿绳子去充当它的一个重量啊，那肯定它那个螃蟹是特别小的，对，所以那肯定是不是来自阳澄湖的。可能来自团结湖，那也不一定。 而且这个都是活蹦乱跳。 对，活蹦乱跳的。那我们这个组合做到多少呢？299元。 啊，这个组合在市面上是多少钱？ 市面上是598元、 哦。 大家完全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鲜品红这个牌子。对，市面上是598。那现在我们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99元。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组合就是8公8母组合，那家里人比较多的朋友们呢，完全可以订这个组合，性价比更高。 16只。 16只。周杰老师，您猜要加多少钱？ 我觉得比第一个组合呢要多出6只的话，那怎么还不得加200-300块钱、啊？ 200-300块钱是吗？市面上您猜多少钱？市面上这个16只， 市面16只的话，我估计得近1000元了吧？ 是的，798元、 哦、 市面上， 你看800块钱。 而且，但是我们今天北广生活之间带给大家，仅需加多100元，399元。 399元拿到的是16只螃蟹， 对，16只螃蟹 啊、哦，等于是8只公的8只母的，还有刚才那个什么紫苏啊、姜茶呀、蟹醋啊、蟹具还一样的赠。 是我今天也是跟厂家申请了一下，就是说让大家能够买到真正的优质的好吃的。不要再买到假的，所以带着一个算打广告的一个这样的意味来到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也是这么便宜。 对，所以呢，从第二个组合来看呢，只是比第一个组合呢多了100块钱，但是多了6只螃蟹啊， 对， 等于是3公3母。 是，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组合呢就更加的性价比高了。但是呢，这个选择权还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啊， 人多的就选第二个，人少的就第一个嘛。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咱们再梳理一下今天的这两个组合。 首先带来的第一个组合呢是5公5母，那它的公呢是3两到3两半，母呢是2两到2两半，那它的价值市面上是598元，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来的是299元。同时还有赠品啊，赠品是紫苏、姜茶、蟹醋、蟹具。那咱们还有第二个组合，就是8只公8只母，那公也是3两到3两半，母呢也是2两到2两半，那这个呢市面上是价值798元，今天是399元就可以拿到了。 所以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哈，尤其呢在秋季的时候，咱们是吃螃蟹的时候，咱们要吃就要吃好的。 对， 咱们俗话说宁吃好桃一个，不吃烂桃一箱。 对，要吃大闸蟹就吃真正的优质的好吃的味鲜的肉多的阳澄湖大闸蟹。 没错，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我们为大家呢真是精挑细选哈，所以它有很多的保障的一些条件的。 是的，没错，如果送到您家里边的这个蟹如果是死了一只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其实这种情况很少 很少，特别少，10单没有一单。 是， 对。 另外的话呢，只要是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要是订购产品的话呢，我们是有 VIP 待遇。 对，而且我们今天拿到的会是一张提货券，提货券这个呢不在乎时间也不在乎空间，无论您在哪订什么时候订都可以。如果您说您在北京是吧，我想给我在广东的朋友订一个阳澄湖大闸蟹，完全可以啊。你这个到时候我们也是可以送到广东的，送到哪里都可以，只要你提前2-3天订，我们就马上 VIP 会给您提前发， 就优先给， 对，优先给你们。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组合呢是5只公的啊，是3到3.5两一只的，5只，另外呢还有5只母的哈、是2到2.5两一只的，一共是10大只。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紫苏、姜茶、蟹醋还有蟹具啊，这些全加起来市场价要598元，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元。另外还有一个组合呢真的是性价比更高。 对，我们还有一个组合真的是，如果您家里边人比较多一点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订这个，因为这个是8公8母，总共加起来是整整16只，分量特别足的，不会缺斤少两的。公的也是3两到3两半，母的也是2两到2两半。 所以这个市面上价值798元，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399元的优惠，同时还是有赠品，我们真的是做到让您吃起来无后顾之忧啊。 没错，其实吃阳澄湖的大闸蟹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呢，真给您配齐了哈。 对， 无论是这个紫苏啊、姜茶呀、还有这个蟹醋哈，都齐备了。另外这个蟹具啊也是非常诱人。 对，蟹具吃起来你也不会再说， 不用掰呀，不用啃， 对，就直接弄挖出来就可以吃上了， 就非常的优雅， 所以让您食欲大增，大快朵颐的来享受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其实在市面上如果买一套蟹具的话，价格也不菲， 还挺贵的。对，咱们今天就送上了。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订购的热情真的是非常的高哈。确实我们北广平台呢，在我们的听众当中的这个口碑真的非常好。在买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流通渠道和它的平台，这个是特别重要 的。对，你购买的渠道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购买的渠道不可信的话，商家也没有什么保证的话，买到的十有九假，真的是十有九假。 是的，其实像大闸蟹呢，不仅吃的好吃，它还真的非常有营养。 是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营养价值还非常丰富，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A 啊还有 B 族维生素啊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其实我们平时在家做饭也很少能顾及到这么全面，你说有的时候顾得来蛋白质的补充吧，对吧，维生素也给忘了，有时候顾得来维生素吧，又把微量元素给忘了，更何况微量元素这么多，很多菜你才能凑得上。所以今天阳澄湖大闸蟹都给您备齐了。 是，其实营养先搁一边哈。 对， 关键是好吃啊， 好吃， 这个时候就是吃大闸蟹的时候，因为咱们这个营养专家也说要不吃不食之食哈。那么也就是说呢，什么时候出什么你就吃它，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哈。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蟹，但是很多都是这种冰鲜的呀等等， 陈年的。 所以这个螃蟹如果死了的话再吃的话，对身体真的是非常的有影响。 而且螃蟹死了的话会有毒。 是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在这3个月当中多吃点螃蟹。 对，一年中也就这么2个月，赶紧抓紧时间吃。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阳澄湖真真正正正宗的大闸蟹哈，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是母的5只。公的5只啊，像母的呢是2-2.5两，公的是3-3.5两，一共是10大只，再加上赠给大家的紫苏啊、姜茶呀、蟹醋啊、蟹具啊等等，市场价要598，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299，您就可以拿走，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那另外一组 更加性价比的， 是的， 周老师，对，还有一个是8公8母的，我们带来的是同样也是跟5公5母的一样啊，是公的是3两到3两半，母的呢是2两到2两半，然后这个市面上整整16只呢是市面价。价格798元，今天只需要399元。 对， 而且我们还送蟹具啊，送那个紫苏啊、姜茶呀、蟹醋啊。 我觉得在其他的渠道呢是很难买到性价比这么高的产品。 对，而且周杰老师，现在大家经常会说我买到的会不会是阳澄湖的假蟹，是不是？除了您刚刚说的青背、白腹、金爪，它的一个毛是黄色的之外，大家完全可以从肉感上去体会，因为商家很多会造假呢，他会从外壳上造假，那肉质肯定是造不了假的，它的肉是非常的软的，大家可以去吃，买到我们这个鲜品红的回去体会一下，肉是非常软的，而且是非常的鲜甜鲜美的。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是有身份证的哈，它有一个扣， 每一只螃蟹都有一个扣， 是，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另外，只要您在我们这里订购了这个产品的话呢，那您就是一个 VIP 的会员了。那也就是说，在特别订购的高峰的时候，如果您要的话，也是紧着您， 我们会 VIP 的第一批发送给您。 无论是自己家里用还是说送人的话呢，这个、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哎，不错的选择。你想现在呢正是吃这大闸蟹的时候哈，你要送人家真正的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哈，你想想这是多么的及时哈，就是让他感觉到你对他真的是非常的在意啊，而且是非常的真诚，因为价值不菲嘛。 是的，送长辈、送领导、送客户、送员工都是可以的。 好的，那今天呢这两个组合您任意选啊，一个组合呢是5公5母啊，而且呢又赠这个紫苏啊、姜茶呀、蟹醋啊、蟹具啊等等，市场价598，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您就可以拿走。另外一个组合， 那我们另外一个组合带来的呢是8公8母，同样也是公的3两到3两半，母的2两到2两半，同时我们还送赠品紫苏、姜茶、蟹醋、蟹具。那么这个呢在市面上的价值是798元，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是三。